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酒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《不想讨好全世界》，这是一种态度，但书中讲的更多的是故事。我们很高兴很开心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作者戴正阳。正阳你好。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红酒好。 书皮儿上啊写的不是戴正阳 啊， 书皮上是笔名， 对，笔名， 笔名呢叫做抽风手戴老师 啊，没错没错。 哎，这个抽风手戴老师有什么说法吗？ 有这个，戴老师嘛，这个主要是表明这个给自己加一名头， 啊、 然后抽风手呢是来源于之前跟几个这个作者朋友打赌， 哎，赌什么？为什么赌？ 这个赌酒，这个谁输了谁请客喝酒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这个赌法呢就是，写故事。 嗯。 然后呢，谁写的多了谁就赢。 哦，就是看谁写的多。这个东西多是按字数吗？ 对，这个不但是字数要写的多，而且是独立的故事，然后故事要成篇章的，这个能有可读性才行。 啊，也不能瞎写哈。 对对对对。 然后这写完之后，它是一个，比方说，基本上还能够看下去或者能发表的这么一篇文章。 对，没错。 对吧？那你那天写了多少字？ 那一天吧，从早上7点钟开始，写到晚上12点左右，然后写了差不多有个10万字吧。 天哪！等等啊，先让我反应一会儿。早上起来7点，如果写到晚上7点，那就是12个小时，对吧？ 对。 然后你写到晚上12点，你写了5个小时，17个小时啊！ 对，中间没休息嘛。 我的天哪！那这个名字叫做抽风手，是不是你当时是手都已经抽了？ 对对对，跟他们说完之后，这个大家都说你手抽风了吧？写这么多字儿。 我跟你说，我接触的作者还真的是蛮多的了哈，这么多年，将近10年的时间了。你就是说每天接触一个人，那得多少人？好几千人了。我还真没听说过一天能写10多万字的。我这边有一些网络作者一天写2-3万字，我都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，眼花了吧已经。 啊，对，这个主要是之前有素材积累，这个写完之后把自己这个之前存了小半年故事全掏光了。 这个你知道现在一般情况下哈，像这种轻小说它有个8到10万字就可以出版发行 啊。对对对，没错。 也就是说你一天写出了一本书，厉害哈。 后来缓了至少要缓3个月。这是相当于伤筋动骨。 这以后千万别这么写了。那时候几岁？20。 上大学的时候吧。 啊，大学的时候。 20出头。 哇，挺牛啊。咱们来说说这本书吧。这本书肯定不是这么写出来的 啊。不会不会，这不会啊。 不想讨好全世界，这个书名，我觉得一下就代表了你自己的一个态度，是跟编辑一块商量出来的。 嗯，对，大家一个共同的一个想法吧。 啊，它跟书中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 我想主要它应该是体现的应该是一种，小人物的态度吧，就是相当于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底气。不需要时时都顺应这个世界，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态度，主要是这么一个想法， 就是人穷不能志短， 对对对， 对吧？在逆境当中也不能屈服， 啊， 小人物，但是我们有大的志向， 对，没错， 节操不能变啊， 对， 书中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，但是我想呢，先跟朋友们一起来读一读序言啊，因为，有些朋友说，你看，我们的作者戴老师啊，戴正阳。他也是《韩寒万》里边那个，最率性、最真情的一枚，同时也有人说你是文字版的周星驰，写进了小人物的坚持和欢乐，咱不过多的去评论，这样咱们通过文字来说话。 好嘞，好嘞， 先来读读你这个序言啊，读读你这序言。 今年我终于开始安安生生的过日子了，上下班挤公交和地铁，在招商引资的酒局里喝断片儿，网上嬉笑怒骂写段子的时间少了，笔墨里冷嘲热讽的东西也少了，装孙子和二愣子的技能倒是逐渐熟练了起来，渐渐直到从自己的书桌前翻出一大摞的稿纸，细细读来，才发现自己从前竟然写了这么多东西。稿纸的颜色各异，在高中时练习册的底页，在大学里标注抬头的文件，还有不知道哪儿找来的广告废页，边边角角竟然也填着诗歌与短小的故事。惊讶自己的生活竟然如此的鲜活过。凌晨时分，在北京的午夜街头拔足狂奔，穿越大半个京城，去听一个缉毒老警察的落魄故事，徘徊在北大南门的蜗居之地，想要奋力做个人上人，最后却依然被打回原形。祖辈白发苍苍，叹儿女之情太短，俗人奇事儿，喝一声英雄之气悠长。还有自己年少轻狂的时候，他们奋不顾身时追求的姑娘，爱慕的心上人。古来我吞酒来碗来干的这种狂徒之夜，大雪庇护夜读禁书的酣畅淋漓，在这片地方吃吃喝喝的岁月，剪头理发按摩洗澡，鲜活的带着骨肉和血液的突突跳动的心脏的我的生活。我有个坏毛病，并不习惯直接在电脑的文档里打字，反倒是要一笔一画的在稿纸上写才行，所以现在反倒是要费尽辛苦重新把它们腾到电脑里，从里面挑拣出这些故事，它们都写于曾经的年月里，等我再找到它们的时候，有些甚至已经渐渐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。每打完一篇故事，都会再和故事里的主人公聊聊，有时候聊着聊着对着电话竟然哭了起来，相互问为什么，其实心里都明白，想起了走过的街，想起了车站里互相握着的手，想起了他手心的汗，想起了他的不甘，想起了书上刻的名字，想起了碰撞的酒杯。我在关着灯的卧室里，他们在电话的另一头通过电波讲述着这些故事，真实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，从血液慢慢的移向心脏。他们现在都由文字组成，安安静静的隐藏在这本书中，都是从未出版过的我所钟爱的。这是年代与岁月里特有的产物。我一直有一个计划，把自己手头的这批存货全都发表完之后，就不再写类似的题材了，或许能汇编成两三本书，这便是其中之一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再也写不出了。永远年轻的脸，不忧愁的少年，就把这样的自己停在书中吧。不想讨好全世界，愿他能成为晚上回家时那一盏小小的路灯，照见前路，也光亮归途。只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这就够了。这是写在不想讨好全世界最开始的这样一篇序言。 对 啊，本身郑阳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东西的文艺青年 啊，算文艺青年 是吧？ 嗯， 上学的时候喜欢写， 对对对， 所以这个边边角角累积了很多的素材。 对，这上课的时候，这个反正老师上面讲着嘛， 嗯、 这个 你下边写着 啊、对，手头有这点子，有段子。这个有梗了就写一点。 嗯哼， 嗯， 因为本身你很年轻啊，对，二十出头，已经出了这样的一本书，但书中呢，我却感受到了一种，一丝有点叹息青春短暂的这种忧愁啊， 啊， 有吗？ 有吧，对，我一直觉得这个怎么说呢，人生过得很分明， 嗯， 这个二十四岁之前算是青年，二十四岁之后，那就得做一个，算是从青年有一个蜕变了。 老青年， 这红酒哥现在算老青年。 对，我已经步入中年了。然后， 你给自己是画了这样一个界限、啊、 对对对，没错。 然后呢就是你书中说付之一炬 啊， 就是这些东西我可能写不出来了， 对，写不出来了，它算是一个特有年纪的产物吧。 嗯， 就相当于这个热血冲头，荷尔蒙混合在一起，加上一点酒精的作用，就写出来这些东西。 就是因为通过你的文字哈，其实我觉得不太能看清楚你的职业 啊，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法律工作者 啊。对，本科就是学法律的 啊，本科就是学法律的，现在也从事跟法律相关的一些职业，那只是在业余的时间啊，或者休息的时间， 没错， 是吧？尤其在喝了几杯之后 啊，对对对， 然后在聊了几句之后 啊， 突然就迸发出很多的想法跟灵感，把它变成了纸上的文字。 嗯， 哎，你现在还真的是用笔来写吗？ 对，之前一直是因为有一些感觉你用笔来写出来的东西特别有生命力，它是从你手指头缝里流淌出来的。 哎呦 啊 啊！然后后来就把它再一个字一个字敲回电脑。 对，这也是文艺青年病，但是现在这个不这么做，太累了。 你一天要写10万个字，我就不信你能够写纸上 啊。那个当然是敲出来的， 那 样那要写纸上，我手真得抽风。 哇，你绝对写废了就哈、啊。好，咱们回归到这本书哈、啊，来说一说。书中的这么多个故事啊，都是你亲历的，对吗？ 算是吧。这个至少自己算是，就算不是当事人，也是见证者。 嗯，就是因为咱们讲虚构跟非虚构嘛。 对对对， 啊、就是因为有一些人，他说我就写真实的故事，对吧？你就像童年这个大兵，也坐在你这个位置，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的故事啊，我亲历的故事。然后呢，我把它给写出来。啊，我那边还有100多个故事呢，也要把它写出来。那有一些呢，就是我其实是虚构了一些故事，不一定是真实的故事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很多人看了之后他会流泪，那他在微博上会广泛的传播。那你这个有多少是真实的？ 可以说每一个故事主人公都可以找到原型。 嗯， 80%都是真实的情节，这个20%要归功于我自己这个。这个艺术加工一下 啊，有20%自己给把一些细节给填充一下， 对对对。 哎，那你这些朋友，我觉得算倒了霉了。 嗯， 这一见了你，跟你说点什么事儿，全都变成书上的东西，他没意见吗？ 嗯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这个网上不是流行写朋友的爱情故事吗？ 啊， 然后呢，那一段我也写过，然后大家的评语一致是你的小伙伴们都惨爆了。 他们真的这么惨吗？ 每个人都有失恋的时候嘛，我选取了他们人生当中失恋的那一块截取了，然后有共鸣。 他们看完了之后什么感觉？就是看完了之后跟你讲完之后是不太一样的。 不太一样啊、这个讲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很动情， 嗯 嗯，喝了几杯之后也要流点猫尿 哦。 然后呢，但是看了之后大家就说我买你10本吧，以后你别再写我了。 这销量就是这么上去的呀。我们翻开这本书，我首先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，很吸引我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胡子流， 嗯， 只是在你书中这么多故事当中的一个。 对， 哎，你统计了你一共写了多少个故事吗？ 你说这本书吗？ 这本书 啊，这本书的话加起来差不多有个十个故事、 啊、10个故事。那胡子流是其中的一个人物。 对，其中一个。 我先读一读啊。 好， 然后一会儿你再说一下这个传奇的人物。 嗯，好。 每年放了寒假回家，我都要和我爸对饮几次，论国际局势，谈世界话题。我们爷俩都是爱评时事的人，没事啊就操个闲心的主。有一次我大概是多灌了几杯猫尿，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和我爸呛呛起来。当时我脑子一热，犯浑就骂了几句脏话，结果我爸马上摒弃了以理服人的伎俩，直接一脚把我从凳子上踹了下来，然后指着我鼻子说，别跟我犯浑，老子80岁了也能把你打得满地找牙。我爸练过武，这一脚下去虽说收了劲儿，可是我屁股也真的很疼啊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低眉耷了眼的对老同志表示自己是一不小心犯了错误，希望组织上能再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我爸昂着头拿鼻孔对着我冷哼了一声表示原谅，紧接着又恨铁不成钢地数落我太面太不爷们儿，感叹自己几十年的武学修为都无法继承下去，担心这样下去他作为高手会很寂寞。 我抱怨说呀，小时候看了黄飞鸿的电影以后，我就一直想练武来着，还不是您老人家强调学习是当前的主要矛盾，让我一心一意地扑向知识的海洋。现在我唯一会的拳脚功夫就是广播体操了，真动起手来，估计壮点的姑娘就能把我给收拾了。我爸听了冷冷一笑，说老子当年不忍心折腾你，可惜现在身子骨也练不动了呀，干脆我给你找一个真正的高手吧，当师傅，把你好好的调教一下。我爸说的高手名字叫做刘子虎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头两段还真的挺有画面感的，啊， 挺有意思吧？ 啊，挺有意思，啊， 因为这都是亲身经历。 真的呀？ 啊啊！ 我还以为这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呢。 没，我们家生活一向比较精彩 啊！真的呀？ 啊！ 哎呀，我好，就是每次回去都得跟老爷子喝两盅， 对，喝点 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咱们就说到这个主人公了， 嗯 啊，他怎么叫胡子刘呢？他不叫刘子虎吗？哎，且听分解。刘子虎呢，是我爸的小学同学，我也认识。这个人呢，是个老闪，说话一股羊肉泡馍的味儿啊。肩宽，臂粗，腿长，脸黑，浓眉大眼。我老觉得他具有评书里那种骑着匹马，拿着两把大锤，就能在阵阵里杀出个七进七出的猛将。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他那一脸胡子啊，从这耳朵根儿开始往下溜。我每次看见，总觉得他连这个鬓胡再往下续啊，准能跟这个护心毛连成一片。因为他这个相貌特点啊，熟人都喊他胡子刘啊，正好把他本名的发音给颠了个个。胡子刘呢是铁路子弟，就住铁路大院，离我家不远。我爸原来就常喜欢带我去他家坐坐，吃点柿饼啊，或者是红油豆腐丝儿什么的，都是胡子刘从陕西带来的玩意儿，虽然带着土气啊，但正因为这些土气而显得非常的好吃。我老爹说胡子刘是个高手，但我还是给这句话打了个问号。胡子刘面相看上去确实生猛，但耳听都是虚的呀，我没有见过他出手。不过我爸倒是和我说起过一件胡子刘动手的事儿。胡子刘一家都是铁路出身，父母原先就是从陕客往北客调的工作人员，后来胡子刘也在铁路上工作。那会儿啊，从北京往陕西发的车还都是绿皮儿的 T 和 K 字开头的车，都好少见，经常的是十几个小时晃晃晃晃的那种慢车。胡子刘就是这种车上的乘务员，从1986年开始一直干到上世纪90年代初，平平稳稳的铁饭碗，虽说挣的不多吧，但是好在安生啊。1993年的时候突然坏了事儿，当时有一个乘客喝醉了酒，在车上闹事儿，对周围的女乘客是动手动脚，有乘务员过来劝阻，结果被醉酒的乘客打了两巴掌。胡子刘在旁边一看这样下就不行啊，他也就走上去了，想帮着把这个事态压一压。没成想这人高马大一脸络腮胡子的乘务员往那儿一走啊，反倒是把这个醉酒的乘客给惊着了。那个人估计觉得长成胡子刘这样的人一定会对他下手，想着不如先下手为强吧，于是一句话没说，朝着胡子刘面门就是一拳。胡子刘下意识的一闪，紧跟着自己的胳膊一伸，拳头一抬，拳头外侧就顺着乘客的太阳穴擦过去了，结果那人当场倒地，眼看着就不行了。这下麻烦大了，出人命了。胡子刘吃了官司，白天黑夜都耗在这事儿上。那段时间里他爹妈相继去世，媳妇儿也和他离婚了。等到事情结束的时候，他才发现啊，自己只剩了干干净净的孤家寡人一人，再继续当乘务员是不可能了。铁路局就安排他做了一段时间检票员，后来干脆就不再管他，任他自生自灭。我爸聊起这事儿啊，一直说胡子刘这人性子太烈，说好听点叫做打抱不平，说难听点就是出手没个遮拦，早晚还得把自己陷进去。这只是我读了一个开头啊，这人还真的是有功夫哈， 有功夫，有功夫。 但是咱们说有功夫的人，他这个手下应该是有轻有重啊。 这个俗话说嘛，侠以武犯禁， 嗯， 这个经常这个轻重上掌握的确实不是很好。 嗯， 出手没遮拦的时候就容易出事儿嘛。 哎呀， 那胡子刘这个人相当于也是真实存在喽？ 对，有这个故事原型的 啊。就是我在读了这么几段之后，我对他还是挺佩服的。 嗯， 就一方面呢，就是他确实是一个武林高手哈、啊。当然，你看了下面之后会更确定这一点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也算是爱打抱不平吧？ 对， 对吧？我并不是说劈头盖脸我就打你，关键你先打的我耶，这应该算是误伤吧？对吧？ 对 啊。哎，那后来呢？你跟他之间有什么互动？ 后来就是这个他自己，因为这个工作丢了嘛，他自己就在铁路大院 嗯， 开了一个水果摊 嗯， 这我爸就把我送过去了，这个接受他的这个武学的这个训练， 嗯， 这个练练武，把我那身广播体操给练下去，换上真正的功夫。 哦，那还可以，你还真正经八百练过来。 这个蹲了10天马步，后来发现腿不行了。 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小时候也练过。 是吗？ 但是我那个师傅也很厉害，当然他倒没有出过这么大的事儿啊，但是呢，他是河北省的这个那个级别的摔跤冠军 啊。 我爸也是，希望我能够更爷们儿一点嘛， 嗯嗯， 然后希望能够学点武术啊，咱们这个不去欺负人家，万一哪天用上呢， 嗯， 还可以打抱不平，见义勇为武的，站了一年的马步 啊， 让我站了一年，什么都没教我，然后每天就少则一开始从10分钟啊， 嗯， 后来半个小时，后来到1个小时，就一直在那儿站着。后来人问我说：“你腿怎么那么粗啊？”我说：“都是那时候站马步站的，跟我后边练跳远、练百米根本就没什么关系。”后来到第二年才教了我一个，那叫温，啊，在河北叫温，其实就大背胯了。 嗯 然后又教了一个别子，啊，教我哥一别子，就学了这么两招。哎，别说还挺好使。 是 我曾经还使过一次。 哟 啊，你使过吗？ 我没，我就使过广播体操。 这个人。其实他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人，在这个书中哈， 对， 性格特别的突出， 嗯，很算是一个很刚烈的这么一个人， 嗯，但是呢，我们其实在这里也不去评价， 嗯， 其实我发现你在书中没有一个所谓普世价值的评价哈， 没有没有， 他是一个什么成功的人，或者他是一个有成就的人，他是一个功德圆满的人，没有，我们只是把这些故事写出来， 对， 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共同的点，就是还挺真实的哈， 嗯。 他们其实也有缺点， 有， 对吧？ 毕竟是这个取材于真实的人物嘛， 嗯， 我希望做的就是把他们的故事还原给大家， 嗯， 然后最后的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，怎么看待这个故事，能从当中学到一些什么， 嗯， 或者悟出些什么，那就全看大家的阅读了 啊。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朋友们再会了。 I cannot find a way back to you。 黑夜渐渐降临的时候，四周一片漆黑，钟声慢慢敲响的时候，回味有所欠缺。我就像只蝴蝶，没有去 降临的时候，四周一片漆黑，钟声慢慢敲响的时候，回味有所欠缺，我就像只